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零星小雪，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明天白天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肖老师会和大家在节目中讨论听友和网友咨询的提出的各种这些和恋爱和婚姻相关的情感问题，这就是我们节目内容。那如果您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北京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每天22:00收听。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域，或者您想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这样一个今夜思雨时的广播节目，您就可以下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找到这个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在听听 FM 中也可以收听，而且可以方便在任何时间点开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听了。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把您想提问的问题告诉我们，这样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请肖老师来看一看大家这些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哈。有一位朋友就说现在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忙，压力也很大，而且呢这个谈恋爱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觉得挺费功夫的。比如说以前就有这种感觉，接触了一个人觉得还行，给他打个分吧，觉得不可能是满分，大概也就是个70分上下吧。那么要不要和他谈呢？有一点自己就弄不明白，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合适自己的人？所以他特别想问我们的是，他说有没有什么能够快速的弄明白对方会不会是那个合适自己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在我们节目中还有人常问啊，和这位朋友问到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让两个人尽快的拉近关系，能够了解对方，能够知道对方是不是和自己契合。这样的两个问题我们就先问一下肖老师吧。 他到底是不是那个适合你的人，总要交往几次才知道哈。你要跟他见面，而且要在生活中见面啊，不要指望说通过微信聊天就能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合不合适，那是不现实的。你们要在现实中去见面、吃饭、约会，然后呢去跟他聊天，了解他的生活，那么几轮下来你大概就知道了你的感觉是什么。谈恋爱好像是很难通过理性去判断哈，你说他大概多少分啊，他什么条件，其实他条件再好你也可能不喜欢，所以最后呢 可能根本就不是打分啊，而是问问你的感觉，你对他有没有恋爱的感觉，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会不会有一点开心，或者没见他的时候你会期待跟他见面，这些信号才是最重要的。 嗯，哎，曾经有朋友问过我们哈，说这个在网上流传着一个和心理学相关的一篇文章，说是在两个人最初相识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聊天聊什么，总是这个不可能坐在那儿，总是说我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你家有什么，我家有什么，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有朋友就问过我们说，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有什么36个问题哈，36个问题提出来呢，和对方一起来交流，说这36个问题让你很快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让你能够了解到对方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那我也想问一下肖老师，您知道是有这样36个问题的这样一篇文章是吧？那么这个到底管用吗？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想谈恋爱的男生和女生，对于他们来说管用吗？我们照着这个把36个问题问出去，我们就知道这对方是不是自己的那个相配的那个伴侣了吗？ 老实话，其实我不太知道这36个问题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能想象得到，那一定是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问题去跟对方交流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经历、他对生活的态度。那么确实，如果两个人的聊天内容可以聚焦于，哎，对方和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你们对于生活的理解、期待，那彼此的性格、兴趣、爱好、认知、思维等等哈，如果能聚焦于这些领域的话，就能够让你们迅速的了解对方。 好，那说到这儿，这个也是我的疏忽哈，可能不只是这肖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即便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我们也不记得这36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了哈。我把这个问题呢，我刚才找到了，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跟肖老师来说一说哈，沟通一下。这些问题我不可能都告诉大家，挑几个，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请你花4分钟的时间尽可能详细的告诉对方你的人生经历。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明天一觉醒来就能拥有某种才能或者能力的话，你希望可能是什么样的能力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个水晶球可以告诉你关于自己人生、未来乃至任何事情的真相，你会想知道吗？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梦想去做而没有去做的？为什么没有去做呢？下一个问题是，你的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还有问到友情的，在一段友谊之中，你最珍视的会是什么呢？还有问到记忆的，你最宝贵的记忆是什么？你最糟糕的记忆是什么？等等这些哈，就是像您说的，很多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问题，还有包括说轮流说出心目中对方的一个好品质啊，每个人如果能说5条就最好了。还有问到家人的，你和你母亲之间的关系怎样的？还有关于造句的，说每个人两个人哈，这个每个人用我们来造3个句子，并含有实际的情况，比如我们俩在屋子里感觉如何如何，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我听完这些问题之后，我会觉得这些问题的创造者哈是一个西方人。他这个思维的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不太会说两个人在不太很熟悉的时候就去谈说你记忆当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呀，就特别的西化这个问题。 特别西化，对 对, 对的。 那我会觉得，如果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哈，你跟一个异性见面，你想迅速了解他，你可能会自己主动的告诉他说，哎呀，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我的感觉是怎样怎样的，哎，你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哎，你觉得我对你的印象跟你自己的感觉相似吗？同时你还可以问他呀，哎，你第一次见我，你感觉我怎么样，你对我有没有一些好奇想了解的地方啊？或者你还可以主动的去聊起来说，哎呀，你跟我小学的时候的某某同学特别像，我跟你讲，我那个同学特别有意思，然后如何如何，当时我们是什么样互动的，我们当时玩了一个什么什么游戏，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你们玩这个游戏吗？ 那其实这些聊天的内容很快就能够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因为谈你们共同经历过的时间段的那时候的明星啊、比如说20年前或者你上小学的时候的伙伴玩的游戏某某老师，你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可是你们又不会太涉及于彼此的隐私。 嗯， 两个人还不太熟的时候就去问说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啊，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太侵入性了啊。但是我们聊一聊说上学的时候老师的一些规矩啊，某某特别有意思的同学呀，哎，其实就能够激发起一些共同的回忆。还比如说我青春期的时候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哎，你喜欢他的歌吗？ 哎， 你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呀？ 对 啊，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幻想着说等你30岁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哎，你现在是那个时候你想幻想的东西吗？等等等等哈，这些更符合我们中国的文化。 也就是说，肖老师在两个人刚刚认识的时候，如果想拉近距离，也想更多的去了解对方，我们是适当的应该暴露一些自己的，对吧？ 对， 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换得那个对方也暴露的资料，是不 是 这样 的？ 对，也有一位女孩子问我们哈，她说我这个人啊，跟别人在一起，我总是很难打开自己的心，包括好朋友都是这样的，同学、同事都对我说很难接近我，人家在跟我比较熟悉之后对我说，最初对我的判断就是一个比较难接近的人。我很少主动的跟别人说我的心事，说我的心里话，在恋爱中也给别人这种感觉。那么比如说像这样的女生哈，那有一些男生可能也是这样的，他们在人际关系中不太会主动的暴露自己，让自己的内心敞开，把自己那些琐碎的事情都告诉对方。有一类人，生活中有一类人是我们一见就觉得蛮熟悉，蛮容易了解的。他一坐下来他就跟你说啊，我喜欢喝什么什么咖啡，哎，那家店你去过吗？哎，我今天我老板怎么怎么样了，明天我同事如何如何，他是这样的人哈。但是有一些人坐下来你就会发现你或者是你都跟他约了很好几次了，你甚至都觉得，哎，我们之间关系还应该比较这个近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对他一无所知，因为他什么都不愿意说。 是的。 那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比如说，我们自身就是一个我们不大愿意暴露的人，或者我们遇到了一个不愿意暴露自己的人。 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说，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不太能主动暴露自己的人，你该怎么办哈？在人际关系里，那首先呢，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原因。就是你一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觉得很难去谈论自己。 对， 那你要去找原因的。你会觉得说你是害怕别人了解你的太多让你没有安全感吗？还是说你很害怕在关系当中暴露，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你怕别人了解你了解多的话你就那种不好暴露太多了别人就跑了，等等等等哈。 对， 你要去找到原因。那么知道原因之后呢，当你在约会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你很感兴趣，你想跟他接近，可是又真的是由于惯性啊很难去暴露，那么你不妨主动跟他说，哎呀，我告诉你，其实我在关系里面相对是回避的，然后我很难去敞开自己，开放哈，属于慢热型的，那我会想，如果你能对我多一点耐心啊，我们慢慢来，你多一点等等我，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继续来多聊一聊的，我对你是有兴趣的，你不妨这么直接说。 这其实对一个不大善于暴露自己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对， 是的。但是呢你需要有这个突破，就是你可以不用那么快谈论自己，但是你要告诉对方说你在关系里就是慢热的，你就是很难开放自己的，你有你的一些原因，那你慢慢的会告诉他，但是你希望他给你多一点耐心。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啊，这是一位男生，他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养了一个小狗狗，这个狗狗呢我已经养了有4年的时间了，应该说 我自己在打拼的这四年，这个狗狗我尽心尽力的去照顾它，对它非常的好，它已经是我很亲密的一个家人了。现在呢是找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开始我也觉得挺喜欢她的，但是现在和女朋友时间长了，女朋友就告诉我说她不喜欢小动物，她看到小动物她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不舒服，这就让我很难割舍了。一方面是我视为亲人的小狗狗，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一个条件不错的女友，我该怎么办？想到这个问题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其实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放弃女友，可是再想一想，放弃女友和狗狗在一起，那会不会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儿啊？女友对我来说，我也是和她在一起有感情的，而且我和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也比较深了，我是不是这样的话也挺不妥的，挺对不起这个女生的呀？ 好像你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哈，要么你要决定对不起你的狗狗，或者对不起你女朋友，你做出这个艰难的选择，要么的话呢，是不是也能让你女朋友跟狗狗培养一下感情试试看呢？ 对，其实有一些不大喜欢动物的人也有可能慢慢的体会到了动物的可爱之处哈， 是的， 也会不同了。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女朋友愿不愿意在你们的关系中做什么样的让步呢？还是你的女朋友就很坚决，你必须要把狗狗送走，否则我就不和你在一起。 是啊， 还有就是真的现在就到了那个最后要决定的时刻吗？你们真的现在你明天就要考虑把它引进你的家门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也就是说你们要结婚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到了这一步了。 是的，其实真正好的关系呢通常都是有弹性的，两个人可以去协商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我们来慢慢的找到我们俩的节奏。如果说你的女朋友如此坚决要求你必须在狗狗和她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哈，那你可能要去有一个可能性的想法，就是她是不是在跟狗狗竞争你呢？她必须要完全100%的霸占你的爱，他才有安全感，所以以至于不能跟别的女人竞争的话，跟个狗竞争都行啊。 对， 还有的话就是，既然你都愿意喜欢一个不喜欢狗狗的人，因为你跟狗狗感情那么深，你都愿意喜欢他，是不是他也能够为了你去做出小小的妥协？你们是可以去商量的。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情啊， 是的， 而且可能还没有到最后抉择的那个时刻吧。 是的，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想一些办法，培养一下他跟狗狗之间的感情呢。其实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是有情感的。 下一位是一位男士，是一位丈夫哈。他说，结婚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时找他的时候呢，真的觉得他漂亮，人好，而且呢也特别的依赖我。所以呢，我后来觉得我们感情发展的还是很顺利的，他很听话也很乖，我们俩就结婚了。但是这一年下来呢，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太懒了。在家里不收拾东西，吃零食，不做饭，泡面，喝水呢，饮水机如果没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再去更换。我们结婚一年的时间，家里边脏乱不堪，我每天工作很忙，回到家里自己还要收拾，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而且这样的情况我妈妈来也看到了，叹了气，帮着我收拾了屋子又走了。我父母也在跟我谈这样的情况怎么要孩子呢，我也在问他，我说我们要了孩子你是不是还会这样呢？他说要了孩子也许他可能还是这样，他说他并不觉得这些是问题，这就是他的生活习惯。而且他说让他去做家务或者让他去做一些事情，他觉得他会不舒服，他会焦虑，也就是那种他连杯子碗都不洗的。我也雇了家里边能够帮他做家务的人了，但是人家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家务，人家一天也就来2个小时把表面的事情收拾一下，但人家走了之后他照样还会很懒。人家收拾干净了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收拾家务的那个大姐说过， 那个大姐很委屈，大姐收拾干净完了，等我回到家里，瓜子皮、零食袋子依然在她周围，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嗯，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哈，就是说表面上看来，你好像娶了一个懒婆娘哈，但是呢，我听你的描述，包括你转述的，你老婆的解释，她觉得如果她去做这些家务的话，她会焦虑。你可能要考虑你老婆，她情绪严重抑郁的可能性。就是通常一个人他无法去收拾自己的居住环境，通常都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面实在太无力了，他好像只能躺在那里或者窝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去动起来哈，去做些什么，所以他有可能很抑郁。你可能可以跟他聊一聊哈，看看他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仅仅是说给他贴一个标签，好像就显得他无可救药了，他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你要去跟他深聊，看看是怎么回事。 哦，就是我们表面说的懒，这人太懒了，这个人什么都不愿意动，这个人不愿意走出家门，这个人窝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这个人这个不愿意做饭，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喂饱了，然后天天窝在那儿。 嗯， 我们以为这就叫懒，但是没想到这个懒的背后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是吗？ 对，是的，你看我们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人。他很没有生命力，他好像觉得周围的环境都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有可能非常的无力。我想作为他的丈夫，你不能仅仅是评价他的这个行为哈，你要去关心一下他，看看他怎么了。 所以你得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对，是的。 结婚一年多，已经看到了他这样一个状态，那可以跟老婆聊，能聊出这些背景来，还是需要带？ 有可能能聊出来，就是要去问一问他，说他怎么了。有一些时候呢，当人们遇到一个很安全的关系，就让他觉得这个人可以为他提供照顾、提供依赖的时候，他就会退行成像小婴儿一样的状态啊，他好像没有能力再照顾自己，更谈不上去履行责任了。所以你要去跟他聊一聊，看看他具体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他没有那么抑郁，他也不是说毫无生命力，好像动不了了。那你可能要去非常认真严肃地告诉他，你希望他能够承担作为妻子的一个责任。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 今夜私语 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妻子，她说我结婚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我有两个孩子，现在呢，我在一个4线小城里生活着，我老公在1线城市生活着。我老公呢，曾经在国外留学过，当时并不是家底儿好，而是自己在国外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回来之后呢，就进入了外企，然后现在是在一个1线城市，但是因为1线城市无论是房租还是孩子上学等等各方面的缘由吧，都不是太适合，加上过去孩子小，还是需要有家人帮助带，那么我呢和孩子一直就生活在老家4线城市中，还有就是我的工作在这儿是一个稳定的公务员工作，我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家庭的生活费是由我老公来负担的。现在呢，老公每个月给我和两个孩子给10000元的生活费，他自己呢留出一些钱来在1线城市租房和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但是关键问题呢是在于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差。他觉得我的学历配不上他，而且他觉得我在家里面不挣钱，挣钱很少，因为是公务员，在我们本地的标准来说，这点钱其实真的在他看来是很低的。还有就是因为这些年带孩子和他妈妈之间有很多的矛盾，他妈妈总是在电话中对他说我的一些不是，我对他呢也有很多的看法，我觉得他 不能够回到我身边，回到我身边不太现实。我也提出过曾经说把两个孩子都带去和他在一线城市生活，但是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太愿意让我们去。他有其他的感情吗？我很难说。他是每个月按时的给家里边付生活费的，但是他和孩子越来越疏远，孩子都不知道和他说什么，他回来也不知道和孩子说什么，他也不太满意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我对他的不满，我觉得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主动地改善我们生活中需要改变的情感问题。我觉得他好像很心甘情愿的就这样，我就是给他带两个孩子的人，他呢一个人在那儿生活的其实很轻松。要说钱呢，每个月给我们10000块钱并不是他所赚钱的大头，他赚的大部分钱还是自己存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钱上面他和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心思，也许他并不放心把钱都留给我让我存着吧。所有的这些念头我都觉得这个婚姻很没有意思，可是我又很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来是需要做出选择，但是我知道也很困难。因为这种长期的异地婚姻，而且看起来没有说你们能够在一起生活的迹象。因为他也不愿意回来，他也不愿意让你去。 对。 这就说明好像你们不太有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住在一套房子里面稳定的生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做一个选择。那这样的婚姻到底是你想要的吗？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看起来你们俩之间，不仅仅是异地婚姻的问题哦，好像你们之间在信任上，也很有问题，而且丈夫好像并不打算去履行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有的那个责任，而且他好像以为只要每个月给你汇款，给你打着10000块钱，他就可以不用内疚。所以可能你们俩需要花时间专门坐下来聊一聊，你们到底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不能就这么着一天一天的拖下去啊，因为这样好像对孩子也不好，对你也不好。 对呀、反正现在这个局面，这女士做妻子做妈妈的可能都是蛮失望的。 是的，我想还是如果她逃避的话，你自己就要主动的去找她来聊，聊一次不够就聊10次啊，一直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姑且她。 有很多夫妻吧，他们特别怕聊这些问题哈，因为一聊两个人可能冷战了。你看不聊的时候，他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们也没有吵架，但是一聊我们可能就把那个我们引起来的那个伤痕，我们隐藏起来的那个我们婚姻中的那个伤痕，或者说我们婚姻中的那个软肋，我们婚姻中的那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给揭开了。 是，所以我就说这个挺难的。 谢谢肖老师，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 的气质，我的心狂乱不止。你自由的方式，像一个游牧民族。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零星小雪，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夜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的播出时间是22点，和大家分享互动各种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有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节目，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情感问题。肖老师，一位女士，她是这样说的哈，她说在婚姻中啊，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和我老公，我们结婚2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呢，之前和他的前妻离婚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有婚姻。所以我和他的这个开始啊，可能其他的人知道了之后都对我有一定的看法。他和他前妻离婚了，我们俩现在结婚了，和他在一起呢，现在遇到的就是他的亲戚啊朋友啊，有一些人对我的评价和感觉不好，甚至一些女亲戚都不太愿意和我说话。在家庭聚会中尤其能感觉到，别人跟我说话呢，也都是我主动找别人说话，别人看我的那个眼色眼神都不好，甚至还有几个女性的亲戚纠结起来，大家一起对我很冷淡。我现在觉得挺被动的，在这个关系中挺别扭的，我跟他说他不能理解这些，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也许你需要继续让你老公理解你。就是那些亲戚们不管他们怎么对待你哈，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左右别人的态度，毕竟你们不会那么多的交集。但是呢，作为你身边的最亲密的人，你们俩朝夕相处，他却觉得好像不能够让你感到哈，他理解你，那可能反而让你是非常难受的。所以不妨你多一些去跟他谈，并且告诉他他的这种不理解你的态度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同时的话，可能你自己还需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叫什么呢，认知系统哈。就是说你跟你丈夫的关系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是你们自己的生活。也许在外人看来好像你们做了一些为社会的某一些规条所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们都是成年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也许别人觉得你丈夫不应该跟他的前妻分开，但是其实别人哪知道他在那段关系里面也许是有他的痛苦，有他的不满足的。所以你自己要能够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错，这是你做出了你的选择，同时你也为你的选择承担了责任，这是你自己的生活，别人没有权利来评价你。 虽然是这样的话，可能确实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哈，就是别人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选择，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过往一些经历，大家带有这样的一些个人色彩的评判，或者甚至是社会色彩的一些评判， 是 啊，让自己觉得会有压力，会很为难。 嗯，是的，但这个时候就要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态度。如果你能够很坦然，如果你坚信这是你的生活，别人没有权利来评价你，你的态度是非常自信的时候，其实别人自然慢慢的就会被你的态度所影响，而不再继续那样评价你。如果说相反，你认同了别人的评价，仿佛你真的做错了事情似的，那么他们就会变本加厉。 下一位女性是这样说啊，她说这个我正在一场离婚当中，在这场离婚中呢，在和丈夫做谈判，我们俩呢是决定协议的，但是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11年的时间了，孩子呢6岁，她说如果我要孩子的话，孩子是一个女儿，如果我要孩子的话，那么就必须把房子全部给他，如果我不要孩子的话，房子他可以考虑给我。我呢，和孩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是我主动提出的离婚，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和丈夫，他自己在外面有其他的人，而且呢，他主要就是在外面喜欢玩，工作换了很多了，不大赚钱，家里边生活费是由我来支出的，他心安理得的享受由我支出的生活费，孩子也是由我来养的，其实他都没有送过孩子去幼儿园，也不懂得孩子该学什么，孩子如果跟他的话，孩子就会被毁掉了，我当然是不愿意孩子跟他的。可是呢，他就跟我说了，如果我要孩子，那么房子就要给他，留给他，现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太愿意上法庭，总是好像对上法庭这样的事情心里边有一点点担心，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能保护好自己的利益，这场婚姻是不是真的就一定要走到头两个人撕破脸。 听起来很明显你的丈夫在给你设置难题，他是故意的。他明明知道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舍弃其中的任何一边的。 对， 比如说如果你要了孩子，你完全舍弃了家庭的财产，这对你是不公平的。 对， 可是呢，他也明知道你舍弃不了孩子，所以他是故意的。那我会觉得呢，要么的话呢，你做好一个心理准备，真的去跟他上法庭，然后通过公平的裁决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的生活环境。要么的话呢，你去戳穿他，然后去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对待你，然后质问他，为家庭没有付出那么多，可是到临分手的时候都不要保全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可以去质问他。 对，你也许把一些什么样的话都摊开说了，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让你一个人纠结的局面了。 是的，是的，好像现在变成就是当你们关系好的时候，家庭的责任都由你一个人来承担，不管是情感的照顾还是说物质的生活。现在呢，闹到你们要离婚的时候，好像一样要由你一个人来去承担关于离婚的责任。他把问题抛给你，由你自己做抉择，他轻轻松松地躲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去想。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哈，你要把他拖下水，让他去承担他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好，另外一位女性，她也在这个离婚的过程中，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她呢有两个孩子，她说大宝已经是4岁多了，那么小宝呢只有1岁多，离婚呢是真的过不下去了，老公真的是非常渣的一个男人哈，她说我想的是两个孩子都归我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父母、我的闺蜜、我的大嫂都劝我，两个孩子都应该给他，说他不负责任，而且说他呢，在这段婚姻中一直在享乐， 现在离婚了，我自己要背负两个孩子，对于我以后的人生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和困难。我应该在离婚的时候考虑到把孩子给他，让他别那么省心，也别那么轻松的就能把他现在出轨的那个女人接回家，也让那个女人感受一下有个孩子是个什么滋味。而我办了离婚手续，应该好好的潇洒几年。可是作为母亲来说，我哪舍得，特别是老二只有一岁多，我是真心的舍不得。但是考虑到周围亲戚们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真的是太苦了，他是给不了什么经济上的支持，即使他现在同意给孩子付生活费，他也拿不出这个钱来，钱都花给了他出轨的那个女人了。那个女人很厉害，是那个女人到我们家门上来吵闹，我才确定要离婚的。 这些亲戚们虽然给你的建议是为你着想的，他们在为你未来的生活着想，但是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更像是把孩子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武器啊，去报复你的即将要离婚的这个丈夫哈。其实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另外的话呢，我会觉得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总是觉得如果一个女人离婚了带着个孩子会很不好再嫁，那其实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观点是把女性物化为一个工具哈，一个能够帮男人做饭帮男人生孩子的一个角色哈，好像他们忽视了你作为一个人，你是有你的思想，有你的精神，有你的才能，有你的很多很好的作为人的品质的。所以呢，如果你能够看到说你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能够为男人去生孩子做家务的工具哈，其实你还能够将来有一天独立自强，然后发挥你作为一个人的品质，你的才能，你的才干，你的个人价值，你可以通过你的作为人的魅力去吸引来一个真心爱你，然后照顾你，能够对你很好的男人，他很欣赏你，而不仅仅是把你当成是一个那个工具一样的看待哈。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别说你带两个孩子了，你就是带三个孩子，你也一样有机会遇到属于你的爱情的。 对。所以这个别人啊，虽然是这样说，但是都不能够体会一个当妈妈的心情。 是的， 如果你真的把孩子当作武器，留给了你的前夫，你可能一天都不好过。 是的，而且的话，看起来说你把孩子留给他，你可以潇洒个三五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五年以后两个孩子稍微大一些了，他们还是要找妈妈的，到那个时候你还是要重新去履行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履行的责任，到那个时候你重新来去管你的孩子的时候，他们会变得很难带，而且跟你之间的那种信任依恋关系的纽带也会变得很脆弱。其实你现在享乐了，可是将来你的苦会受得更多一些的。 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哈，他说我今年呢是31岁，我当然以前有过女朋友，也有过和女朋友之间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这个人啊，确实是一个对于女生之前的情感经历看得很重的男生。我现在呢认识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是26岁，但是我现在知道他之前和别人同居过，这事情呢是在我喜欢上他之后，都和他相处了两三个月之后才知道的。我喜欢他的时候呢，他真的长得很甜，看上去也非常的纯真，他看上去比他本身的年龄要小。我想过他可能以前谈过恋爱，但是没有想过他和别人还在一起住过。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每天都在纠结。一方面我挺介意的，说实话，我以前和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和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也和女生有过亲近，但是只限于如果人家女生不同意，我只是牵牵手亲吻一下，甚至有的时候呢只是亲吻一下额头脸颊。一想到我现在喜欢的这个女生曾经和别人同居过，我每天我都睡不着觉，我都受不了，我不大能接受这一点，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放弃还是不放弃。我在网上一个 帖子的地方发了这个帖子，一个发帖子的地方发了这个帖子，很多人都喷我，都骂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嗯，我建议你还是跟他分手吧。因为既然你那么介意，说明你并不是真心爱他的。你都不是真心爱他，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耽误你的大好时光，也耽误别人的大好年华，还不如你们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嗯。有一位男士在问哈，他说结婚3个月的时间了，我老婆呢每天都逼着我帮他做家务。他说我跟他一块工作，一起回到家，其实我就是比他大概晚40分钟到家吧。他呢做一些事情，然后把一些事情就留给我，让我和他一块做家务。可是每天我都很累，下了班回到家里，我真的是想休息，我真的只是想坐在那儿看看电视，不想再做一些事情。当然我也知道他也很辛苦，我对他说能不能少做一些事情，我们的饭菜也能简单一点，家务活也能够少一点。但是呢，我的妻子就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很好，两个人吃个晚饭也一定是3个菜。那这样的话呢，家里边的家务事情就会很多。家里边如果有哪里不干净了，他自己就觉得很抓狂，也会让我做这做那的。每天我都觉得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不开心，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许你们两个的问题在于你们对生活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你来说呢，你下班回到家就想躺在那里休息一下，喘口气儿哈。但是可能对于你太太来说，她觉得家庭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她才会那么精心的去做饭做菜，然后还要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可能对于她来说，那是生活的一种感觉，一种氛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如你们两个先不要把目光放在说到底要不要做饭呐、要不要那么多家务啊，那个好像不是真正的点，而是你们俩坐下来来聊一聊，是不是你们还可以有一个中和，有一个协商，就是你们可以有家庭生活，但是呢不是说完全按照你老婆的那个设想，但是呢也不能够说完全按照你这种没有家庭生活，回到家就往那一躺，那这样没有家的温暖了哈。所以你们俩要协商一下。 对，协商一下，这个事情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对，是的， 两个人现在新婚不久，可能还是在那个大家磨合的那个。 是的，有什么话呢，最好是说出来，然后两个人可以一起来讨论，最后找到一个让两个人都舒服的方式来相处。 一位妻子说，过去呢，我和我丈夫之间啊，我都觉得还行，关系还可以。当生活中看到别人有一些和丈夫出现问题，比如说丈夫出轨啊，我总觉得不太可能在我身上出现，因为我丈夫这个人很老实。我们两个人又有一个孩子，而且过去在我们刚刚结婚的那几年，他的父亲生病，我呢一直非常尽心的服侍着，一直到把他父亲送走。他当时在他父亲走了的那一天，也曾经声泪俱下的对我说，幸亏我能让他父亲最后有一个很好的很幸福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几天的日子。所以呢，我也认定了他对我还是很真心的。可是没想到最近才知道，他在外面有一个2年的和他甚至在外面有了共同的房子的一个女人，我一下子就懵了。那我问他，在婚姻当中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做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他对两个人都有真情，两个人他也都舍不得。我也对他说，他是不是还能记得他当着我的面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他说他还记得，所以他觉得对不住我，可是他也舍不得现在和他在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那个女人并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比我还大4岁，比他还大5岁，和他在一起其实并不一定看得上是那么般配， 但是他说他就是舍不得，我都不知道我的婚姻出现什么问题了。 但单是听你这么简单的描述，好像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只能有一个猜测哈，因为听你说起来，好像你为他和为他的家人付出的挺多的。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你付出的过于多了，以至于他觉得你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他不会那么的珍惜你的付出，还觉得不管他怎么做你都能接受他，你都能够允许他，所以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都不对你隐瞒他对那个女人说他是不舍得的。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这样说其实你作为他的妻子，你听了以后会很痛心的，好像他都不是很在意说他的这样的说法，他这样的做法会不会让你很痛苦。我想会不会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有时候你并没有怎么去表达你的一些感受呢？ 也就是说在婚姻中如果总是没有表达自己的感受，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他们的婚姻是很稳定的，因为我丈夫很老实，因为他太老实了，而且因为我还有恩于他们家，我服侍了他父亲最后几年我让他父亲最后走得很体面很舒服，那么这样的话对于他这个孝子来说可能也是一份有恩于他吧，因为他当时都能够对我说这个是因为我的功劳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婚姻关系太稳定了，他又太老实了，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隐患？ 确实因为当你付出过度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觉得那是付出了。还有的话就是我也在想如果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照顾他的父亲，会不会也影响了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的培养呢？会不会让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伴他了呢？ 所以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像你想象的这样说，我为他做了那么多，我又对他们家有恩，这个前几年又是我挣钱挣得多或者说这个我这个伺候了公公婆婆，这个就算是婚姻稳定了，不能是这样的哈。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问题恰好出在你付出的过于多了。 其实核心还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吗？ 是的是的，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最好那个力量和需要是均衡的，就两个人都能在里面得到满足，而且都有机会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很重要。 好，谢谢肖老师。各位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各种各样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微信，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